有哪些可以学习的。第一个地方他说啊，这个地方这个路啊是买工艺品的好地方。同学们啊，来看一下，如果让你来汉翻英，你是不是还是用路来做主语呢？ The road is a good place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 哎、对，我们还是啊习惯于就是哎说什么你就译什么了，对吧？但是你始终要记住韩老师说的，名词原则皆可主，想要体现自己更高的翻译能力就必须要进行变换啊、哎、就是变换主语，它的谓语呢自然就会跟着变换了，对吧？主谓保持一致嘛、 嗯、 那你看它的英文它怎么说的， handmade creations abound along the road，对吧？哎，这个地方是 handmade creations， 就属于手工的制品，也叫 handcrafted creations， 或者叫 handcrafted items。大家知道啊 ，handcraft 本来是名词，对吧？但是它又可以做成动词，叫 handcrafted， 就属于手工做的、手工艺做的东西 ，handcrafted items。哎，等于这个地方的 handmade creations。 嗯，就变成形容词了呗。啊、 哎，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abound 这个 road， 那后面呢？ 哎，这地方 abound 什么意思啊？大量啊、丰富，大量就属于这样的工艺品啊，是很多的，非常非常多的，在哪里呢？在这个沿着这个路啊，是很多的。那言外之什么？这个路是你买这个哎、工艺品的 好 地 方，不二去处，满满的，到处都是，大量的，极其丰富，应有尽有，哎，应有尽有。 啊，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很简单。哎，对对，你也可以用 abound， 对 ，something abounds， 对吧？哎， 后面 blooms with。 OK， 好，这后边呢说什么 ？A cafe and a concept store that blooms with something。好 ，bloom with 其实等于前面所说的什么，充满了。对吗、 嗯、 当然这地方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是 bloom with， 是开花，以什么花呢？好 with creativity， with 态势的这种什么创意而开花，而 flourish， 而 blossom， 等于咱们前面的什么 blossom 和这个地方的 bloom 其实是异曲同工之妙了、 哎、 对吧， 同义词， 哎，对对对， 都是那个 开花的意思，绽放的意思， 绽放盛放，没错， 你的艺术创意都已经绽放了哈。 是 literally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 从字面意思上来讲，真的是有鲜花在绽放。 哎，真的是，你看它一进门它就有 plants， 还有些 exquisite， 就是那种很精致的、漂亮的、精致的 floral， 你看 arrangements， 这就是插花。 嗯，这个表达要大家要学了哈，就 floral arrangements， 插花 flora， 我们知道啊 ，fauna and flora 这个词学过吧，同学们？ 嗯 ，fauna f a uNA fauna and flora， 这是应该是从法语词过来的吧？应该是啊，就动植物的意思。嗯、 动植物， 啊、动植物。fauna 指的是动物啊 ，flora 当然就指的是植物了啊。fauna and flora， 动物和植物，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植物。简单的通俗化，就是你们的就是不压水花的那种词叫 animals and plants， 对吧？好，压水花就是 fauna and flora。 嗯，高大上了。安排花就是 arrangements， 对， 插花嘛，就是把花安排在这儿，这儿进去，那儿进去， 没错没错， 那插一个， 对。 好，接下来哈，楼上看看有什么，就光是一个手工艺品，人家那个店就这么精致。The upstairs art gallery， 看楼上的有艺术展廊啊，艺术的展廊 exhibits 又展出了一些 painting and sculpture， 里面可以展出一些绘画和雕塑，满满的艺术氛围。While the boutiques 啊，有些什么呢？这种 boutiques 精品店里的 wide ranging 包罗万象的 collections， 那些商品呢 ，includes 包括有 rice extract lip balm 大米提取的润唇膏，好精致啊哈！大米里提出的润唇膏，minimalist 的 ceramics 极简主义风格的陶瓷。Kaleidoscopic hippie chic dresses， 千变万化，万花筒般的嬉皮风的连衣裙，还有一个 skull 骷髅 covered with tiny white seashells， 骷髅就骷髅吧，它还点缀着白色的小贝壳。 是啊，这里边的描述啊，就是大家要向老外啊去学习什么呢？学习这个老外他在写作的时候呢一种风格，就是老外特别注重细节 的铺陈。 哎，对对，特别注重细节的铺陈。就咱们在写英文的时候呢，你写的那个语言往往都是粗线条式的，对吧？里边没有太多的内容。你真的要想要 提升你的口语也好，提升你的写作也好，甚至是翻译也好，一定要从细节入手啊，就向老外去学习他每个细节的处理。 嗯，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啊，刚才晶晶已经讲得很好了啊，这个第一个动词 exhibit， 哎，这个 exhibit 就是我们说的展出什么东西啊，展出这个词呢，我们其实很多同学啊并不是很擅长用，你只学过 exhibition 展览对吧，但它的动词啊很多同学不知道去用它， exhibit 等于我们所说的 show 啊 showcase 和 display， 大家会写吧，哎，会写赶紧写哈， show showcase 和 display something，但是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用 exhibit 这个词做动词比较好用，压水花的词， 压水花的词， showcase 也可以做动词，也是展出， 没错， display 也是摆展陈列在那个地方叫 display，也是，这是个动词，稍微注意一下哈。 是是是， 后面有没有什么亮点啊？ 在后边就是有一个词大家要学了，就是极简主义风格啊 ，minimalist， 哎，这个词大家学一下，这个词现在是经常用的啊，经常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设计啊，都是讲究简约就是美，对吧？ 对 ，less is more， 哎，记住这个表达 ，less is more， 简洁就是美。 这可是现代审美潮流， 是是，哎，对 ，less is more， 简洁就是美。 这个韩老师平时的这个着装风格也是特别极简主义啊，就背一个特别极简的小包，随时随地都是极简的 T 恤和极简的牛仔裤和极简的运动鞋。 我跟这个傅老师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哈，傅老师穿衣服啊，花花绿绿的哈。 刚才那个什么来着？没说错啊。frivolous， frivolous， 对吧？哎，欢快的，傅老师显得很欢快哈。 对，他们都是 F 打头的，你看傅老师 frivolous， 是是是啊 ，F 辈的哈，对。 所以这个极简主义就是 minimalist， 是大家要记住这个词哈。 也不那个挂首饰叮当的也， 是是是， 也没有哈， 对， 反正就是干干净净的， 对 啊，这种极简主义啥都没有，能没有就能不要就不要， 对对。 好，后面你看 hippie chick， 嬉皮风的。很嬉皮风的连衣裙，然后弄点骷髅啊，这种沿街而行 ，down the street， the meeting room art cafe 啊，这样的一个咖啡馆呢 ，is piled with 堆满了 stacks of 一堆一堆的 prints and canvases by local artists， 当地艺术家的版画和油画作品全都可以出售 ，offer sale。 嗯哼，好啊，这个地方啊，首先看到了这个 be piled with， 这个我相信很多同学不知道该怎么用啊，堆满了，这个地方堆满了什么东西，这个 pile 你可能只会用 something is piled here， 这个东西堆在了这里，但是你没有想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堆了什么东西，我们会用 some place is piled with something， 这个你有没有关注过，其实都是非常巧妙的用法， 真的，他又把这个东西做成一拟人了， 哎，没错没错，对啊 ，be piled with 就等于前面的类似于什么呀 ？be teeming with，be brimming with， 哎，是一种替换 ，be packed with， 前后呼应了， 对啊 ，be packed with， 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看这一段，光是一手工艺的聚集地，大家又觉得眼花缭乱了吧？ 是哈、 感觉哇塞，进入了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 对， 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一个安静的氛围吧。比如说周六早上10点，你可以去逛 Wisdom of the Wat。这个 Wat W-A-T 呢，专门指的就是像泰国或者是高棉的一些寺院，叫做 Wat。 对， 专门是这个哈，叫 W-A-T。First the bad news， 为什么要讲这个？先是一个 bad news， 先告诉你一个坏消息。All things arise, exist and expire， 万物成住坏空。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实在是太简约了吧，简约不简单了吧？ 这个翻的真的很漂亮啊，真的很漂亮啊！你看他这个写的也很好啊 ，All things arise， 一些东西什么都会有，哎，升起，哎，就升，对吧？哎，就属于什么东西都有升的那一刻，然后呢 ，exist， 你会存在很多年，对吧？最终呢，都会。expire 会过期，也就是什么，就像人一样啊，就是莎士比亚也写过类似的哈，从人啊，从这个 from the cradle to the grave， 对吗？ 从摇篮到坟墓。 哎，对对对，就是描述这个情况嘛，对吧？人从 arise exist 七八十年，最后什么 expire 到期了就，又回到了这个尘归尘，土归 土 了。 对， 是 啊，就用了一个这么简单的话来翻译这个万物成住坏空。On the other hand， 而另外一方面的 detachment is a great way to relax。Detachment 就是不附着、超然， 对 啊，不刻意留恋。Is a great way to relax， 又是一个放松的好方法。就是你只要一进去这个 ，Such are just a few of the maxims on signs that adorn trees in Wat Wu Meng。这些呢，都是写在这个雾梦寺树木标志上的一些格言。就是你一进这个地方呢，你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些格言 ：A forested sprawl of temples, pavilions.Statues, fountains, and lakes. 哇，你看有好多建筑群，是不是？在这个森林当中啊，哈，这个庞大的这个雾梦寺呢，位于森林之中，有寺庙，有亭子，有雕像，有喷泉和湖泊。 嗯，好，这句话里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有一个亮点，大家要学的啊。他说是这个寺啊，是一个 a sprawl of something。大家看到啊 ，sprawl 本来什么是啊，本来是没有规则，这个广泛分布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a sprawl of something。我们经常会这个用这个 sprawl 的什么啊 ，sprawl 的形容词 sprawling 加 ing 形容词啊 ，sprawling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广大的。广大的、广袤的，你看啊，现在老外写英文经常会用这个 sprawling 来表示广大的、广袤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它，它尤其是指什么呀？它其实它的隐含意思还是不变的，就属于没有规则的啊，就没有规则的，就是没有很好的加以治理的那种sprawling。摊大饼式的 无规则的广大分布。 没错，没错。所以你看，英文当中有一个词叫什么 ？urban sprawl。就城市的向外的扩延，对吧？扩展，这种扩展呢，往往是无序的扩展的，一般叫 urban sprawl， 城市的无序扩张就叫 urban sprawl。那么由此你就理解了啊，这个 sprawl 它更多的指的是无序的往外延伸的 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隐含的意思。 对， 那这里显然这些东西呢，建筑的它也是无序的。就是一遍铺陈开的， 对对对，铺陈的这一个广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边， 对，在这个森林当中啊，又有寺庙，又有亭子，又有雕像，又有喷泉，又有湖泊，当然还是挺桃花源的哈，有一种怡然自乐的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个词，这个 forested， 各位要注意了哈 ，forested 很有意思哈，你们只知道 forested 是 forest 是 森林 名词，但这地方 forested。就被森林所覆盖的 ， 哎，对对对，很巧妙。 所以它东南亚有些地方确实就很美，它就是一些建筑就在森林当中，一进去吧，你就觉得是别有洞天。 是的 ，founded in the late 13th century and still home to many Buddhist monks， 这个建筑群呢是建于13世纪末，如今呢仍然是许多佛教僧侣的家园。The complex is best known for its bell-shaped。14th century stone pagoda， 说这个地方最出名的是它14世纪的一个中型的石塔 pagoda。The complex 就是这个地方 ，对对对，这个属于这个寺庙群了， 这个群 对，这个寺庙、 啊、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bell shaped 中型的14世纪的啊，这个石塔 ，beat the heat， 打热浪。 对。 打热浪，打击热浪、by arriving in the morning and taking a meditative stroll amid a soundtrack of birds, roosters, chants and bells， 意境真美。趁着早上凉快，赶紧去那儿，在鸟儿攻击、咏诵和铃铛的伴奏下，沉下心来漫步。 嗯，好，我只讲一个词，就是 beat the heat。这个 beat 什么意思呢？等于说 avoid。我们还经常看老外写什么叫 beat the crowd， 什么意思啊？你早上要早点去这个景点，为什么呢？这样可以 beat the crowd， 可以避开人群。所以 beat 等于 avoid， 给我记住了啊。 哦，字面意思上是打。 对对， 打这个热浪，那肯定他也是要么就迎上去，要么他就避开。 对，没错没错。 那看来他是避开的意思。 哎，记住了哈。 啊，为了避开，而且他后面也写得很美，就是你是 take a stroll， 就是去漫步一下嘛。 对， take a walk， 散步啊。 Take a stroll。 是是是。 Stroll， S T R O OLL 也就是悠闲漫步的意思。 是。 但你要 take 一个什么样的 stroll 呢？是一个 meditative，一个有冥想意味的。 没错没错，就是比如说下的蒙蒙细雨啊，你走在这样的一个 forested temple， 对吧，哎，是森林覆盖的这样的一个寺庙里边，你不由的就会放空自己，对不对？ 哎，对，就是这种沉思般的冥想般的。 是 amid 就是在什么其中，其中是它是说在一个 soundtrack 是我们一个歌曲， 哎， 对不对？ 放音乐的歌曲啊， 一个歌曲，它说是在一个 soundtrack， 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当中呢？有鸟儿，有公鸡打鸣儿，有 chants 就是那种 诵经，对，诵经的那个声音， 还有就是 bells 和铃铛，就是他这么一句话写出来，就觉得这句子特别美 啊，恨不得我都想去亲身去体验一下，啊， 恨不得现在就想去。 是 前面那一段呢，就非常琳琅满目啊，很艺术气息。 是 后面这个呢，又很安静，又很有这个东南亚当地的这种风情， 是， 啊，他们的这种信仰的风情。其实这篇文章很长，看哈，他你想一天半就能游玩的话，他给了你一天起码能去3到4处地方。 是， 我们也可以把全文贴上来让大家去观赏一下，它其实也是个很好的游记攻略嘛。 没错没错， 如果你以后想去 Chiang Mai 的话可以参考韩老师今天为你们带来的这一篇很好的游记，也发布的也很新，18年9月份发布的，也是为了大家双节， 哎，没错没错， 出去游玩哈。 对， 所以今天的重点大家有木有的记下来呢？ 那么我要再给大家提一个要求了哈，下一次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来上课，取决于大家的这个笔记提交的情况。你们提交的越积极，提交的越多，那么我会尽快的缩短我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周期啊。 好，反正啊，一月肯定要见一次面哈，大家呢赶紧把这笔记提交好，该拍照的拍照啊，然后呢该发文字的发文字都发到我的微信上来，我们整理好以后晚上一并都发给大家。这每一次高凡课呀，那都是一大篇，一个大长篇，图文大长篇。 是是， 好，希望大家能够今天这节课有所收获，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韩老师， 也谢谢晶晶， 好，下次见， 再见。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

Oh baby baby don't you know you got what I need Looking so good from your head to your feet Come on come over here, over here Come on come over here, yeah Oh I just wanna show you off to all of my friends Making them drool out of chinny chin chins Baby be mine tonight, mine tonight Baby be mine tonight, yeah And if you, you want me too Let's make a move, yeah So tell me girl if every time we touch, touch You get this kind of Get it poppin', hot tamale. Dirty bass, we so bad about it. Too legit, we can't quit the party. Super freaks, no Illuminati. So, one, two, hit the booze. We on you, two, nothing to lose. So let it loose, cause the sheet don't sleep like bop, bop, bop, bop. Drop low to the L-O. V-E, gotta get mo. So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 your hands. Got nothing but love to give. Turned up, you don't hear me though. Here's a love for you, stereo. So clap your hands, clap, clap.Dirty Bass got love to give. Turn it up now. Mad Monopoly all night long. Dirty Bass got love to give. Yo, let me see that grill from ear to ear. So much loving in the atmosphere. The good times roll with me right here. I got nothing but love to give. We are one tonight, and we're breathing in the same air. So turn up the love, turn up the love. We're turning up the love. We are one.You always want what you're running from. what you're running from. Love, love.